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，依然常常想起天涯，心中中荡漾着荡漾着天涯的壮阔。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，依然常常想起天涯，心中中荡漾着荡漾着天涯的沉迷。想起天涯摇曳的芳草，想起天涯无处不在的相逢，人说天涯若比邻，是否相逢就是此生的缘分。想起天涯遥远的芳草，想起天涯无处不在的相逢，人说天涯若比邻，是否相逢就是此生的缘分。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，